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是一段电影音乐。可能你会说，哎，周三古典流行不是才是电影音乐时间吗？但是今天我们把时间先挪到周二，因为明天节目将有大卷的演出要和大家分享和介绍，所以今天临时把周三的电影音乐的内容挪到了周二。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选自电影《花火》。我们都知道久石让与宫崎骏是合作的老搭档，他们在一起那些电影的画面，那些动漫，那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回忆和唯美。而北野武与久石让的合作的电影也有很多的精彩。北野武他的电影很多都是暴力美学的代表，而当久石让与北野武这些画面这些镜头出现的时候，一方面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有一种对比，有一种视觉和音画的对位的蒙太奇。看了这回以后，我们会觉得影像与音乐有时候是北野武与久石让他们两个人的一种对位。北野武导演的《花火》还有大量的血腥的暴力场面，以及逃不开对生活、对人、对事的无力感。所以我们听到久石让的音乐和宫崎骏合作的音乐完全也不同。虽然这里听到的是纯钢琴的音乐，中还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如果你看过影片《花火》的话，影片的片尾有个画面令我印象深刻，一名女孩在海边放风筝，她请阿西帮忙，拿着风筝的双翼，等她跑远后再放手让风筝高飞。然而阿西并没有算准时间，扯坏了女孩的风筝。荧幕上女孩在沙滩上奋力地跑着，残缺的风筝怎么飞都飞不高飞不远，那只风筝仿佛象征着阿西，或者是绝不获阿西妻女的人生，很努力地想飞却飞不起来，所以他们只能像女孩一样忙乱地跑着，期待有一道风可以拖着风筝，也是人生啊，直冲云霄。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因为刚才放过花火，所以花火后面接连的这首曲子让大家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把花火中的压抑在这首曲子当中释放开来。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加勒比海盗》的主题曲。本来呢，上周三的时候我要播放《加勒比海盗》的主题曲以及其他的音乐，因为上周三是10月31号嘛，也是应景之作。不过呢，上周三特别加播了金庸先生的一些影视作品的专辑，所以这周我们今天听来《加勒比海盗》接在花火后面也是很合适。的音乐，我觉得我们还要广播一则通知啊，因为今天我说了，今天我们是周二，但是把周三的电音乐时间挪到了今天。同时，在今天下午5点前呢，我们的官微会推送维也纳爱乐访华演出的相关内容以及抢票活动，那也许是在今天晚上之前都会发布。那所以呢，大家呀，今天全天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那今天晚上原定在7点钟开课的微课呢，也暂时更改到明天晚上19点音乐会开课。因为大家呢可以先看一下官微推送的消息，以及相关的关于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访华演出，在此次天津大卷的演出时间以及相关的内容，还有抢票的活动。对，抢票。北京乐广播联合天津大卷呢，会推出了这次特别针对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大家喜欢的古典音乐的一个活动，会有6张票免费奉献给大家，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呢记住了，今天改时间了，官微的推送呢会在今天下午以后5点以后来进行，而原定的微课时间呢也暂时更改到明天晚上19点，也就是7点钟在音乐会开课，也请大家到时关注。 吐いた白い木が今ゆっくり風に乗って空に浮かぶ雲の中に少しずつ消えてゆく遠く高い空の中で手を伸ばす白い雲君が吐いた息を吸ってぽっかりと浮かんでるずっと昔のことのようだね川面の上を雲が流れる 返す日差しを避けて軒下に眠る犬思い出もあの空の中に少しずつ消えてゆくこの空の向こう側にはもう一つの青い空誰もいない空の中でぽっかりと浮かぶ雲ずっと昔のことのようだね川面の上を雲が流れる 不知道大家看过这部日剧吗深夜食堂我看到有朋友写的真的一听到这首曲子一听到前奏就有想哭的记忆整个冬天牛油拌饭土豆沙拉茶泡饭等等只觉得这首歌所记录和承载的远远不止这些这一首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原汁原味的意境配上淡淡的吉他旋律优美的歌个人只是把各自的心情注入到情景去 空に浮かぶ雲の中に少しずつ消えてゆく少しずつ消えてゆく 这首是铃木长吉的选自深夜食堂的插曲我看到也有朋友问音乐中就好像是记忆这个记忆让你觉得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抬头看看天那里的谁影子也没有就连你呼出的气息也早已乘风离去一点点消失在浮云里就好像是深夜食堂里的每一位来往过客一般食物催生记忆食物也掩埋记忆觉得难过的是记忆被唤醒的时刻竟然需要一些陌路人的同眠性夜间的车流穿梭的灯牌箱霓虹灯只要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大都市就依然是静谧的好像那些灯光也有心中的一些温暖这样的歌就这样静静地唱着食堂里种种温馨的片段被这首音乐好像充实着这首歌的画面就好像每每夜深人静如果你听这首歌浮躁散去什么都不想只有那种平静也许你一个人花一个晚上看完了深夜食堂流下了很多口水甚至还有泪水 食欲大开，感情充沛。 誰もいない空の中でぽっかりと浮かぶ雲。 在这部日剧的音乐当中，铃木长吉大叔一个人包揽，而他主要演奏的乐器就是吉他，还有手风琴。那在这里有带你的是影片当中那首主题歌。 的 音乐也招来了朋友的问候，有的朋友，我的朋友正在路上开着车听我的节目，此时音乐传来一种温暖的记忆和情感吧。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借由这首歌问候我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也许你身在异乡为异客，听到这首歌也许想家了吧。下面这段音乐同样也好像是有着家乡的记忆的。每个魔戒迷或者喜欢看这类电影的朋友一定熟悉这段音乐，

秀春涛导演陆阳的新作《刺杀小说家》今天曝光主要演员阵容，雷佳音、杨幂、董子健、于和伟、郭京飞手持剧本出镜，虽然只露了半截脸，但眼神中写满了故事。《刺杀小说家》改编知名作家双雪涛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小说古代与现实两个不同时空相互影响的奇幻故事。导演透露，两个世界互为命门的奇幻感是刺激他创作的重要原因。由陆川执导的影片《七四九局》日前在重庆低调开机，一组主演王俊凯的拍摄图在网上曝光。据了解，影片分别于解放碑步行街、长江索道等地取景，图中的戏份为一场追逐戏。最后再来看，去年初何炅干农活做饭的一档真人秀《向往的生活》开创了国内慢综艺的风潮。湖南卫视的另一位王牌主持人汪涵如今也开始在电视镜头前下厨，只不过地点是在野外。刚刚在芒果 TV 播出的两期《野生厨房》是由汪涵、李诞、林彦俊担任常驻嘉宾，三人以公路自驾的方式与当地向导一起探寻人间味道的野食之旅。野生厨房主推的概念就在节目名字中，也是最大的亮点。曾是向往的生活常驻嘉宾的黄磊如今成了野生厨房的总导演。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 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转换如何的让人诧异，就好像你没有想到这个时代突然就来临了，你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你还没有适应，它就扑面而来。一开始这段音乐有很多的融合在里面，因为呢它选自一部电影《美国往事》。像《教父》一样史诗级的作品，有着黑帮、成长、爱情和背叛，但是因为结尾力量上比之《教父》还是稍稍弱了一些。在这里面有一个这样调调的配乐，同样都是莫里康内的配乐，但是和之前的我们熟知的像《西部往事》《美国往事》的那些主题不一样，这段音乐分成一段一段的感觉，是一种记忆，童年的记忆。音乐是隔裂开的，一段一段的，就像是记忆回放，回到现代，再是到记忆，就是这样的感觉。就像这首曲子的名字，怀念那时的少年。Thank you. 说到刚才上半时段，我们还听了一段音乐啊，霍比特人，然后就广告时间了，没有来得及看看大家的微信。感谢一般熊猫的回归，熊猫说魔戒的音乐轻快背后蕴含着大气磅礴，既不是春风化雨，也不是雄壮有力，而是完美的融合，是一种休息宁静后的再出发再探索。那这样一段呢，割裂的记忆，分段式的感觉，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遇到，就好像你的上班途中，从家在路上再到单位，你的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融合，不同的体现，音乐就这样突如过来了。看这一段，扑面而来， 到这段音就觉得太厉害了。这段音乐选自或者说最有名的出自在电影《杀死比尔》当中。其实这部电影很多音乐都不是原创，那我们也知道昆汀·塔伦蒂诺是很喜欢不同音乐的经典音乐的类型。那其实呢，这部电影也是这样，都是从一些西部片呀，包括中国香港片呀、日本的电影里挑选出来的，几乎没有原创音乐。这是在昆汀·塔伦蒂诺的大部分影片当中都是这样。而这段音乐呢，其实也不是原创，第一次出现实在是在叫做《新无人义战场》当中，后来被昆汀借用了。这段音乐呢，是日本吉他大师叫做布袋寅太在2000年出版的坂本春志执导的影片《新无人义战场》当中，并为之谱写了配乐，这只是其中一首。相信看过这部电影原创的《新无人义战场》的朋友并不多，这其中的包括了号称北美亚洲的一些影片的影音会的会场，和最擅长拿来主义的昆汀·塔伦蒂诺。第一次出现这段音乐是在《杀死比尔》当中，伴随着刘玉玲率领的众黑帮走进酒馆中的场面。此外呢，这段音乐还被用在了影片的预告片当中。其实这段音乐的气势很重要，编曲并不复杂，简单而富有激情，摇滚节奏的铺垫之下，铜管齐奏的效果给我们以很强的冲击力。 Thank you. 要说一首歌，一段音乐代表一位艺术家的人生的话，那么玛利亚·卡拉斯肯定是那首托斯卡当中的为艺术为爱情。而他詹姆斯·霍纳如果找一首代表他的音乐，因为他创作了太多的音乐，燃情的岁月、阿波罗十三、泰坦尼克等等，而我觉得最代表他的音乐大概应该算是这一段勇敢的心吧，其中的插曲 For the love of our presence。 詹姆斯·霍纳这位美国最著名的电影音乐配乐家之一，也算是好莱坞最负盛名的音乐家之一，他创作了那么多的音乐，包括《燃情岁月》《勇敢的心》《机器管家》，当然还有《泰坦尼克》《濒临城下》《美丽心灵》《阿凡达》《狼图腾》等等。但是他因为是私人飞机坠毁，而他是作为飞行员在空中翱翔的时候在事故中遇难，所以这段音乐我觉得具有那种辽阔的感觉，就好像是他在天空中翱翔，还有一颗不羁的心。